这杯冰温汤，得过味露几无常，苦则苦丢下我你几千千这爱小宝你有少娇阳，恩真公公昏庸没子长，自家好比大天楼，将我李渊归在龙里乡，爱得我夜里不管几年难眠，也得孤灯人世月圆山圆披冷落离 是起不 一辈子 苍天一望愁，又愁乡里。一阵阵回家女，四季一天不见君在身旁，出生离离。 家官做得上一天，六月